第42集，交换纵火。龚应贤将仁义带到另外一个办公区，这是一间跨度非常大的房间，正前方用 LED 板铺了一面墙，一排排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电脑和一些仁义不认识的设备，此时还有大半的人在加班。龚应贤走向角落的一张桌子，对着一个厚实的背影叫道： 小谭。 那个背影一抖，一口可乐喷了出来，洒了半个键盘。他慌忙地站起身，抽出纸巾擦拭。 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你想吃东西不用藏着掖着。 龚博士，吓我一跳。 他看上去二十出头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眼睛又大又圆又清澈，皮肤嫩得好像能掐出水来，笑起来温和无害，要是瘦下去肯定是个帅哥。 这位是凤凰中队的队长仁义，仁队长。这位是我们网络犯罪科的同事谭浩春，是个很厉害的黑客。 也没有很厉害啦。 谭浩春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朝仁义伸出手。 仁队长你好。 你好。 仁义刚伸出手，唐浩纯就像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来。 不好意思，我手脏，我先去洗洗。 龚应贤长臂一伸，挡在了唐浩纯脸前，他从兜里掏出消毒液。 坐下，节省点时间。 唐浩纯乖乖坐下了，像等着接受老师惩罚的小学生一样伸出手。龚应贤将消毒液喷在他手上，他搓了搓，然后用纸巾擦干净。仁义憋着笑轻咳了一声，两人重新握了握手。谭浩纯眨巴着眼睛看着仁义。 我最近经常听到女同事提起仁队长，果然跟他们说的一样，又高又帅的。 是吗？我在你们分局这么受欢迎啊，改天我打听打听当警察和当消防员哪个工资高，说不定转个行什么的。 仁队长真幽默。 龚应贤低头看着唐浩纯桌上的薯片、牛肉干、瓜子和可乐渍，唐浩纯赶紧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，能擦的都擦了，然后紧张地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指了指一旁， 搬两个椅子过来。 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去搬椅子，龚应贤坐在了椅子里。 小谭，你刚刚跟我说有进展，正好明天就可以审周川了，我现在需要一些有用的信息。 对。 谭浩纯切换了一下屏幕，一个深红底色火焰纹路的网页出现在了两人面前。网页是纯英文的，抬头处是一条长着六个翅膀的人面蛇，蛇身缠绕在一柄剑上，带着燃烧的烈焰。下方一行小字，正是SERAPH Seraph。 跟仁义想象中的不一样，这个暗网的主页非常简洁，他以为暗网会像那些弹窗的黄色网站一样，用一种信息爆炸的方式，恨不能把所有吸引眼球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页面上。但这个主页连一张图片都没有，只有网站 logo、 名称和几个分类选框，其中 Live这个选项排在第一位。 这就是炽天使。 仅仅是看着这个暗网，仁义已经感觉到有些压抑。 这个网站是专门为纵火犯构建的， 准确来说是纵火癖，并不是所有纵火癖都有胆子犯罪。这个网站的所有都跟火有关，你能想象的不能想象的什么东西都有，有玩火纵火的直播，有照片视频，有纵火或制造爆炸物的教程，有交流论坛，关于火的一切几乎都能从这里找到。 像周川这种人多吗？ 周川这样的人在这个网站叫做赏金猎人，他们靠满足纵火癖赚钱。比如像第四视角那样的火灾后现场，一套照片和视频至少可以卖到十个以上的夸克。 夸克？ 对，夸克其实原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，代表目前已知的最小粒子。我这里说的夸克是一种虚拟货币的名字，跟比特币、以太坊一样，当然没有那么值钱。一个夸克大约等于20到25美元左右。 所以周川拍那一套照片能赚一两千人民币。他可是被拘留了48小时，划算吗？ 对，不过直播就贵多了，火灾后现场的直播5分钟起价都在200美金以上。当然这个钱通常不是一个人出的，而是参与直播的人众筹的，如果提出特殊要求还要加钱。 火灾后废墟的直播在赤天使属于等级比较低的吧？ 等级高的呢？纵火现场直播吗？ 这里面什么样的直播都有，有一些真的不是人能干得出来的。 有直播烧各种物体的，还有烧人。 这种网站为什么还能存在？ 因为太难抓了，他们的服务器遍布全世界，要想捣毁这样一个暗网需要几个国家的警察协同办案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把技术人员全抓了。但是这个网站的程序员太牛逼了，是世界顶级黑客的水准，我攻克了3天才找到防火墙漏洞，刚进去3分钟就被发现了。 你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？ 我先给你看段视频啊，你们要有点心理准备。 什么？ 这个视频是近期赤天使点击量前3的，一度排到了第1。 谭浩纯看了他们一眼，有些犹豫。 放。 谭浩纯切换了一个网页，两人看着视频上的定格画面，已经感到有些眼熟，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。按下播放键，黑暗的背景从模糊变得清晰，画面中出现一辆黄色的轿车，那是一辆他们绝对不会忘记的车。之后的一切，龚应贤和任毅都很清楚，因为他们当时就在现场。他们浑身发冷地听到自己的声音进入画面，而后车被黑衣人点燃，火扑向了周川，周川倒地，镜头开始晃动。任毅还记得那个架在三脚架上的，镜头正对着车的笔记本。当时三脚架被烧了有一段时间才倒下，也就是说在三脚架倒下之前，他和龚应贤都曾出现在画面里。当时他们心急于救人、救猫和救火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完全忽略了镜头。而这个镜头一直在默默地对着着火的车拍摄、记录、直播。两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虽然视频中很难看清面目，但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喊过对方的名字。直到龚应贤将任毅从车前拖走，镜头倒地，任毅只觉得口干舌燥，说不上此时是什么心情。而龚应贤目光阴沉，一身的肃杀之气。 我现在打开弹幕，你们要有。 我不需要心理准备，不要浪费时间。 别这样，小谭在帮我们。 没事啦。 他点开了弹幕，一瞬间视频上出现了一条条滚动的留言，大部分是英文。任毅的英文不算很好，但为了学分好歹也过了4级。他看到有人说这段视频很棒，有人说一个是警察，一个是消防员，有人说想听他们坐在车里惨叫的声音，有人说他们英俊的脸被碳化将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。然后任毅看到了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电话、所在地、住址、职务、消防员编号，以中英文出现在了弹幕里。接着是龚应贤的，他毛骨悚然。 他们仅从一段视频就能查到这么多？ 这段视频暴露的东西已经不少了，对于黑客来说不难。不过你们不用太担心，在国外的就算知道了也不好骚扰你们，在国内的多半也不敢，容易暴露自己。你们这几天有没有接到骚扰电话之类的吗？ 没有，我不担心。纵火犯大部分都胆小软弱，在社会里表现得沉默、羞怯、不合群，他们用火来掩饰和壮大自己。潜意识里他们觉得火越大就显得他们越庞大， 典型的懦夫心态。他们大多没有胆子接触警察和消防员。 他们是没胆子，但是那些通过满足他们赚钱的赏金猎人，大部分并不是纵火品，其中有真正的恶性犯罪人员，你们还是要小心。现在已经有人高价悬赏跟你们有关的东西了。 我正愁抓不到这些畜生，有种就他妈来。 给我看看，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抓到人。 对，那个黑衣人。 唐浩纯又切换网页， 悬赏就在这里啊！第一名众筹到了将近40,000美元，只要你们其中任何一个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好几天了，没人敢接。 龚应贤仔细看着悬赏榜，同时说道：“ 那个黑衣人是第一次干，跟朱川应该不是一伙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反复看了我们手机拍的视频，那个黑衣人行事笨拙，迟疑、紧张。”害怕，从很多肢体语言看出来，他并不情愿，希望赶紧结束。而且，他从头到尾没有看过直播，显然对打赏没有兴趣，只顾挡住自己的脸和特征。他不像是为钱来的，像是被胁迫的。 但是他烧车的时候可毫不犹豫。 他烧车是为了制造混乱逃跑。关于我们的悬赏任务，没有一个接的。 上这个网站中国人还是比较少，而且天启治安这么好，要对一个公职人员下手风险太大。虽然40,000美元已经是很高的悬赏金了，总之你们还是要小心啊，以防万一。 这个等级的悬赏金通常都是些什么？ 烧死活人或者烧大型的重要的知名的东西，烧人的比较多，建筑之类的就算开价高也不好接，尤其是发达国家目标太大了，容易被抓到。 真是一群变态。 你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？只是我们的视频吗？ 不，有关于那场直播的信息，也有我挖到的一些这个网站里面的东西啊。有一个东西我很在意，我在他们的论坛里发现了一种帖子。 什么帖子？ 龚博士，你还记得几年前美国犹他州著名的快餐店厕所杀人案吗？ 记得，两个高中生交换杀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在论坛里邀约交换纵火的对象？ 交换纵火？